歡迎收睇今晚嘅客似雲來。今晚嘅客似雲來咧就又係我鬼故王啦，當然啦，走唔甩噶啦。咁啊又有花先生啦，咁啊隔離坐咗位猛男喺度喎。今日呢位猛男咧就好特別啦，佢咧就出咗件綠色嘅衫上嚟，我一時咧就唔記得咗叫佢唔好著綠色衫，但係咧就。好彩都調教到，如果唔係咧，今日咧，我哋呢位猛男咧就變咗透明先生啦，到時咧就真係好靈異噶啦。啊，咁啊，介紹下先，我哋身邊呢一位咧就肥肥潤潤，睇嚟好有福相嘅先生就叫阿 Sam。咁阿 Sam 咧就係哇，我識咗你幾年？ 超過22年啦。 係啊，咁耐，咁你咁好記性咧？你滿頭白髮都好記性喎。 差唔多，因為你睇住我仔大噶嘛。 我睇住佢出世， 睇住出世係咯， 係啦係啦， 啊滿月啦，咁跟住所以係咯， 係啊，真 係 時間真係過得快啊！ 廿 幾年啊，識你好似應該係90年、91年啦，90年識你啊， 91年 識你，哇！真係時間過得真係好快。咁啊，都識咗佢好多年啦。咁樣就本身咧，就我同你就係喺當年我哋做地產嗰陣時識啊嘛，係啦，就啊嗰陣時我哋做發展商啊嘛，啊我哋喺發展商嗰度識啦，就都跟住都 keep 住聯絡啦。咦，當時嘅同事好似話時話，真係淨係同你有聯絡咗。 朋友冇乜幾個，只記得我翻我同你咯。 嚇！但係我哋好多人咯，幾百人咯，我哋公司 130多人。 啊，係啊，百幾人啊，但係我淨記咗幾百人，有幾好記性咧？百幾人，但係唯獨得我同你兩個 係比較係啦，keep 住咯，係孖公仔咁 啦。啊，真係呢啲咁樣嘅點樣咧？係咪前世有啲孽緣？ 係啊， 前世我欠你定你欠我咧？ 我可能我即係我欠你多啲咯。 唔係，可能我欠你咯，互欠啦。嗱，咁啊，邊個欠邊個好啦？今日咧就上嚟咧就還債嘅你。 係啦。 係咪啊？還咩債啊？ 還翻呢個友情債啦， 係啦，就講下鬼故俾我哋啲聽眾聽啦，同我哋分享一下啦。咁啊，本身阿 Sam 咧，佢自己從事地產啦，就係做過好多唔同嘅崗位嘅，喺地產裏邊亦都係一個同我一齊喺發展商，大家著紅褲仔出身啦，跟住大家分道揚镳啦，各有各唔同嘅工作環境啦。咁我去咗另外一間發展商度做啦，你咧就 去咗另一間發展商啦， 跟住你都去咗另一間發展商，然之後就自己咧就做老闆咯，自己咧就開咗間。地產公司就做 agent 啦，係啦，就做老闆啦，跟住亦都有一啲其他嘅工作有做過嘅，咁啊，係啦，跟唔係啊，兼埋一齊做嘅，即係唔係話你轉咗好多行咁樣嚇，咁啊一個生意人啦，好，咁啊喺你呢個生意裏邊咧，我知道咧應該充滿好多靈異嘅故事啦，如果唔係都唔會走上嚟我呢度講呢個靈異故事分享啦，啱唔啱啊？ 身邊嘅朋友就好多時發生咗之後咧，即係我哋嗰、那個title 咧，即係。個職責嗰方面，可能佢哋都會講翻俾我哋聽， 係 等透露翻俾我哋聽。咁所以變咗嚟講，我哋就會接收到唔同階層嗰、那個即係一個鬼故嘅靈異傳聞啊。 係 咁，我哋就接收到。咁所以變咗你當日打俾我，喂哥嚟上嚟傾啊，有冇啊？話喂有幾個喎、啊，都可以講下喎、啊、咁樣。 係啊，因為 所以係啦， 因為我知道你接觸嘅層面好闊噶嘛，除咗自己嘅工作環境咧之外咧，咁仲有一樣嘢就係話。聽聞你都有去教下書咁樣噶嘛？ 係啊，教書係啦，教下地產課程 係啦，係嗰啲再培訓 婦女事務委員會。 哦，即係係啦，喺個教嗰啲咁樣嘅時候就接觸咗好多學生啦，啲學生亦都有一啲故事同你分享。 係啊， 係啦，咁啊，所以咧話識咗廿幾年，我而家先成為一個啱使啱用嘅嘉賓可以同大家去分享佢嘅故事啦。好啦，咁聽我哋客似雲來咧，就梗係最重要就係聽鬼故啦，唔係聽我鬼故王喺度亂噏啦，係咪先？咁交俾你咯。 好啊。 第一個故仔會講啲咩故仔？ 第一個故仔咧係喺發展商做嗰陣時候咧，就係、是我本身就係嗰個崗位咧，就係、是、需要喺一座新樓入邊咧，就係、是、做一個統籌嘅角色，咁就一人買完樓之後咧，就佢哋會係需要嗰、那個維修啊各方面同管理公司有拗撬嗰陣時候咧，就我哋就需要做一個公證人咁樣，就出去幫佢哋影相啊，交翻俾上邊檔案啊，做唔做翻嗰、那個我哋叫 defect 啦，即係維修啦、啊，點樣啊就跟住就俾翻上邊公司批。批完之後我哋又做一個公證人， 整翻出嗰層樓嗰、那個裝修，咁跟住咧就交翻俾個客咁樣。 嗯。 咁呢個故仔就係嗰陣時咧就係喺呢個地點發生地點啦，就係、是、一個聯和墟，咁係一個商場加一個樓宇，仲要俾埋 tips 大家咧，就係有一座咧係屬於政府公務員嘅。 嗯， 咁我諗好多聽眾啦，就已經知道係邊一個 開曬出嚟，知道個邊個屋苑啦，係啦。 咁嗰個商場咧，就我本身就長住喺度嘅，咁就係即係去翻工咁樣長住朝九晚六咁喺度，咁所以變咗好多時間咧，啲secure啊各方面咧就會同我講翻啲有啲喂阿吳生，你想去咩樓啊？有咩嘢去邊度睇啊咁樣。咁呢個故仔咧就係、是、喺一個 agent 入邊發生嘅。咁 agent 咧就本身嚟講就嗰度聯和墟嘅 agent 個地產公司就唔係太多嘅。咁、所以變咗嚟講咧，就佢哋就即係攜形攜聲，傳到間間都agent 都幾大嘅， 都知道曬 呢個故仔。咁所以變咗嚟講，我可以同一啲新嘅朋友咧就分享一下呢個故仔啦。咁、最初個發展咧就係呢間屋。是賣了，賣了之後呢，那跟住呢，那個住客呢，是走去養鬼仔。養鬼仔呢，他不特止是養一隻，他是養了幾隻。 是，他是同時間養幾隻？ 同時間養了幾隻。 哦，因為有些人是養上癮，越養越多，他就一次過養幾隻。 我懷疑可能他是叫五鬼招財啊，那樣那些啦，那養了幾隻。那跟住呢，到他搬的時候呢，就沒有帶到這幾個朋友仔走。咁所以變咗嚟講咧，當佢放盤之後咧，佢咧係以一個極低價嘅價錢去放盤嘅。但係往往好多呢個經紀帶客上去睇樓嗰時候咧，靈異嘢就發生啦。咁譬如咁有一次咧，就去咗啲客就上去睇樓嗰時候咧，咁跟住就係、上到去就係個小朋友突然間就係嚎哭喺度喊到七彩。咁跟住咧，喂，係咩事啊？發生咩事啊？咁、那個小朋友就一路咁樣，咁啊指，咁跟住咧，佢哋話唔好喊，唔好喊，唔好喊，咁跟住咧就好快，咁得啦，咁啊醫生唔睇啦，咁樣，咁啊抱翻個 B B 出去，一出門口，個 B B 即刻唔喊， 係 嚇，咁而個奇怪嘅得意之處咧，佢喺間入邊咧，仲係擺咗幾個公仔喺度嘅， 嗯哼， 嚇。所以咧，我哋就以我哋呢啲門外漢咧，就估計佢咧應該上一手咧係有啲嘢嘅。咁、我哋就當打話俾即係agent 嗰邊就會打話俾個客啦，喂，個公仔可唔可以擺埋一邊啊？收埋佢或者點樣啊咁樣？ 但係佢間屋當時係 間屋嚟嘅， 我知，但係間屋但零零舍舍剩翻對公仔， 幾個 公仔，即是唔係話好多家私喺度冇曬， 零零舍幾個公仔喺度， 好少會咁樣嘅，因為 係啦， 啊一陣間我講個恐怖嘅俾你聽，你講咗先， 係啦，好啊，咁跟住咧，唔講又自可，講咗就仲嚇一驚，佢哋咧走咗上去咧，就開埋啲櫃咧，就睇下可唔可以將公仔塞落個櫃度， 係， 咁點不知一開個衣櫃咧，就發現咗一件道士袍嘅人形公仔， 係。 類似嗰啲叫做稻草人咁樣，有曬符咒，有曬成嘅。咁當時就即係嚇到個 agent， 都唔知點算好，話即係執好定唔同你執好。 梗係唔好執啦。係 啦，咁嗰時梗係驚啦，又落翻去就打電話俾嗰個業主。個業主就第一句説話：，喂，嗰個公仔嗰個稻草人，千祈唔好掂啊！你哋嚇，你哋點諗咩方法都好，鎖咗個櫃佢嚇，唔好掂啊咁樣。咁啊，搞到啲地產經紀個個神經質啊！哇，唔係咁猛啊，大佬啊，咁驚啊，即係抱小朋友去，又喊撐死，又指住啊！依度，個阿姐啊，即係一個小朋友，即係未識講嘢，一路指住咁樣，佢哋都驚啊！咁跟住就有個 agent 就發展到咧個有個佢想開單啊！咁咧嗰排可能正市啦，咁啊想開單，嗰層樓咧係喺聯和墟入邊嚟講嘅新樓嚟講咧，都叫做係抵平價錢嘅。咁個一路就叫個師姐，喂，揾個業主幫佢可唔可以傾低啲個價錢？ 係 嚇，咁我就幫你盡快放走佢啦。 咁 sales 就好興咧，就睇樓，即係叫 preview， 即係我哋咧就叫做上去睇層樓先。 嗯。 咁佢就睇一睇樓，著啲燈，睇下有冇燈著啊，有冇成啊咁樣。OK， 夜晚黑就安排睇樓。 嗯。 咁點不知嗰個人咧，嗰日就上到去咧，就著曬啲燈，就 check 下層樓 OK 先。 係。 咁就冇事喎 ，OK 喎咁樣。咁諗住就熄燈撤退啦。佢做呢個動作，熄燈熄燈個動作嗰陣時候咧，由廁所、房、廳啲燈一路全部自己熄。 哦，即係唔係一齊，係逐即係逐行逐行 逐行嚟熄。 哇，咁啊古怪啲喎。 啊，係咯。咁咧跟住嗰剎那就話：喂，係咪個火牛有事啊？咁樣。即 都唔關火牛事、 大家都問係咪啲咩發生咩事啊？ 因為每日你係一個燈掣嘅，定係幾個燈掣？ 佢有幾個燈掣嘅。 幾個燈，但係你熄咗個燈掣。 就佢想熄一個燈掣，未熄都未熄， 跟住 想啫，咁啊就啲燈自動逐行逐行熄。 係 嚇， 唔係如果你想嗰陣時嗱咁啱你想熄咧，一次過熄曬咧都當咩啊？當 跳飛士嚇，跳飛士。 但係你唔係你逐行逐行熄啊？ 咁又唔係跳飛士啦。 係啦。 啊，咁佢仲個師姐仲同佢講：喂，你使唔使拍咗個總掣佢先啊？咁樣。咁佢跟住嗰個agent 個男嘅 agent 咧已經驚到咧，走啦走啦走啦咁樣，大家一齊走啦。咁連嗰個女嘅 agent 又更加唔使講嘢啦，真係即係喂唔好搞咁多嘢啦。落去又同個老打俾阿俾個業主，又同業主傾下，喂咁咁嘅情形喎，咁樣你得呢位間嘢係點樣啊？咁終於個業主就話承認，之前佢哋係養個鬼仔， 係 去做生意，唔係好老禮，就養咗啲鬼仔喺度。 嗯， 咁咧搬嗰時候咧，佢就冇做任何儀式。 嗯， 咁咧就走咗。咁至於佢點解會掛咗個道士袍喺個人形公仔喺個嗰個衣櫃入邊咧？ 但係全部家私冇曬，零零舍剩一個衣櫃啊！ 零零舍喺衣櫃， 係 嚇喺房入邊嚇，咁啊仲要係閂埋咗，打開先有先睇到嗰件道士袍。 嗯嗯。 咁樣跟住咧，佢哋就問個呢個業主啦，業主就唔肯透露啦。 係 點解會整咗嗰個衣櫃啊，即係個公仔上去 嚇？ 咁啊，仲未得意喎，仲有一個仲靈異喎，因為佢睇塔嗰時候咧，佢你知一個 agent 一要搏命就係咁 call 下上去啦，一個單位可能上午下午就都有人睇樓噶啦。咁佢咧又約咗台客上去睇樓，又係睇個單位，因為佢價錢低，佢想谷呢個單位做到生意。agent 都係無非都係賺錢嘅，所以佢要谷住呢個單位。咁佢上到去就又係睇一睇燈著唔著先，即係依次又冇事喎，又著閂曬又 OK 喎，又冇熄到喎。但係咧佢又真係手多多啦，就走去又開咗個衣櫃嚟睇睇個公仔喺咪入邊，即係嗰個稻草人嘅衣櫃。依次咧佢又玩過火啦，唔知點解手忙腳亂之中咧。甩到道符， 嗯， 甩到冇嗰道頂符甩咗， 嗯， 咁佢就驚啦，佢就驚咧，咁跟住落去管理處咧，揾借啲膠紙， 係， 就借啲膠紙啊，黏嗰道符，黏翻道符上去啦， 上去， 咁黏不知越驚就越黏唔到， 係通常係， 係啦，咁啊真係腳震，成副骨架， 係， 成個衣架連埋個稻草人就跌埋落去地下添。 慘諗切， 係啦， 好似頭先我跌咗花家，花先生，係唔係花家姐啱上花？頭先我跌咗花家姐， 你成日想 花家姐， 成日想跌花家姐啊！我知你 頭我想扇花家姐，頭先我跌阿花先生咁樣跌咗啦， 跌咗落地下， 係 咁啊！真係打手唔成曬啦， 係 嚇咁啊！佢就好草草了事，將所有嘢掟翻曬落個櫃度， 係 咁啊！跟住等三個鐘頭後走去睇樓。當三個鐘頭後過咗，佢帶客睇樓嘅時候咧，佢又心有怯啦，因為始終你整爛咗人啲嘢啊嘛。佢又走去開個櫃睇，個公仔完好無缺， 自己起翻身， 自己跌翻到符，有曬帽，有曬衫。 但係肯唔肯定啲三個鐘頭有冇人入過去 咧？嗱，如果大家都知啦，呢層樓係俗俗啲講係已經晚嘅，咁應該嚟講入去嘅人唔會多。 但其實可能有幾間經紀有所試過， 係會出唔出奇？但係咧，你都知啦，agent 嘅心態，喂唔係我整掂，我 佢就唔會同佢執嘅， 係啦。咁如果頭先我所講，嗰個男 agent 唔係整跌咗之後咧，佢都唔會 心虛走去開到門睇睇個公仔有冇事啦。點啊？即係一睇完就成個完整翻曬。咁啊，依度啊真係解釋唔到，因為頭先話齋個三個鐘頭究竟係咪有人幫佢手執砌翻個公仔咧？咁咧定係靈異嘢回翻佢咧？ 同埋其實咧，你所有經紀去睇樓都要經樓啊實 Q 登記嘅，有睇樓字嘅。咁樣啊。其實在睇樓自己度問一問樓下實 Q 就已經知道有冇人上過去啦。 因為其實都不用點問嘅，個單位都冇揾人睇樓嘅嚇。所以變咗這個傳聞就變咗一個即係佢哋喺 agent 界咧都一個好犀利嘅傳聞。咁到而家咧聽聞咧喺呢個單位係發生喺五樓嘅。直頭係成層樓都側吉曬。冇。租出去啲單位， 全層樓幾多房啊？八房啊？ 應該係八房嘅。 八房全層樓都租唔出。 租唔出。 佢全層樓都係租嘅，就唔係即係佢嗰座樓。 即係有啲業主搬走埋想租， 即係、就算連買嗰、那個買嗰個都唔喺度住， 都唔喺住 啊！唔好講話租客啦。 係啦，所以這個case咧喺聯和區咧都係比較 hit 嘅一個，好多 agent 都係比較知道係五樓同六樓都係比較 而家成層樓吉咗㗎， 成層樓吉咗。 喂，我哋不如夾錢成層收咗翻嚟，攞嚟炒啦，有得諗喎，有得諗喎，又 重操故業喎， 係啦，成層收咗翻嚟，啊揾啲老細幫幫手啊，喺呢個鏡頭後邊嘅老細，如果聽到有興趣嘅話咧， 通知我哋啊， 我哋一齊夾錢去炒啦，炒一層，呢唔係真一層啊，係真係 成層啊， 全層百貨我哋炒，我攞嚟買翻嚟炒， 係 啊，係啦，啊這個、跟住點啊？跟住有冇再跟進啊？ 其實就跟住就嗰、那個傾咗好多次，啲客人咧唔知道真係個客人係奄尖啦。其實個業主係放賣嘅心態係好紅嘅，我哋行內叫好紅，即係叫肯放賣㗎啦，肯做嘢㗎啦， 好合理。 但係咧就唔知點解次次埋單咧傾到訂金。喂，佢仲要得意喎，仲要佢話收訂咧係收多啲嘅喎。舉個例，平時可能收3%，佢可能收5%。因為點解咧？依、這個 case 咧，以我哋所知咧，淨係塌訂都塌咗6次。 知唔知咩原因塌訂？ 佢哋通常咧就好好地嘅，睇完樓落嚟，大家通常都喺一個地產個嗰度咧，就大家去傾偈啦，傾拉價、議價啦嚇，落去深戰房嗰度。我讀者可能每一間地產入邊都有個深戰房，就攞嚟傾單用嘅。咁啊，次次都係咁大家落到去就同業主傾。個客要求2個月嘅 complete 期，個業主又肯， 乜都肯啦，總之好順單啦。 percentage 減少啲得唔得？3% 咁樣落訂咁樣，個業主都肯嚇。奈何唔知點解咧，就係大家傾下咧，就賣唔到單。跟住咧就發火收場，兩面走曬。咁樣就永遠都係傾呢個單位嘅時候咧，就即係好多運滯嘅嘢。咁究竟係咪又係關嗰幾個靈異小朋友嘅嘢？ 但係有冇人問過點解？嗱，好多時好老實講，你養鬼仔，你都帶埋鬼仔走噶嘛。如果唔係咧，其實你係對於鬼仔唔恭敬，佢會害翻你噶嘛。你留低喺度做孤兒，咁啊點解有冇人去發掘呢件事出嚟？究竟點解佢會唔帶佢養嘅鬼仔走咧？有冇人問過？ 個業主唔問過，業主淨係嗰陣時佢哋問可唔可以收埋嗰個鋪佢，業主就話唔得。 喂，但係問題都喺度存在啦。就算我真係賣出咗單位，你裏邊都仲有鬼仔。 就拍拖有㗎啦，呢個。 哦，即係咁樣買嗰個人，佢都要處理佢㗎。 我哋都研究過佢個 case 咧。如果真係話買呢個單位買起咗咧，佢肯定係將啲所有嘢收埋曬就算數㗎啦。 係。 嚇！咁我諗佢都係一個即係個被害人的角色咧，個業主都係驚咗依樣嘢，都唔敢去， 唔夠膽喐佢， 唔夠喐佢係啦。 即係佢自己可能喺養鬼期間就出過 事嘅， 出過事啊咁樣啊。咁講開呢個養鬼期間出過事咧，我突然間又諗起一樣嘢。 你記唔記得以前咧？嗱，我哋真係唔好開名。以前我哋咧有一對同事咧， 一對同事， 你 我記得啦， 你記得啦嘛，就好運滯啊嘛，好運滯咧就去咗養鬼仔啊嘛，養完翻嚟仲運滯啊嘛，跟住咧我哋咪有個好老友同我哋同 team 嘅，就係佢本身就係做法科嘅，同我哋去睇睇下盤都無端端失咗蹤，失咗蹤咧就翻嚟咧就成條褲都係泥嘅，係 啦， 佢走咗去睇睇啲陰宅嗰啲穴啊嘛，咁啊所以上咗山落翻嚟。所以成副都是泥嘛，咁佢又講咗句説話嘅，就話咧誒嗰批人咧就話佢哋養咩鬼仔啊？佢哋嗰啲根本就唔係鬼仔啊！點解你會出事咧？就係話咧，佢哋其實咧就係誤中咗一啲其實係假鬼仔啦， 假鬼仔 係啦。咁樣佢哋因為當年好似話咧佢哋過澳門每人俾咗5000蚊， 係啊 係啊。跟住我哋位同事咪講話5000蚊想養鬼仔，你養咩鬼仔？肯定俾人呃， 澳門係啊，啲法師同法科師傅請翻嚟。 如果係俾人呃咧，咁計咧就好地地，即係話咧有兩種呃法，一種咧就係話，如果佢根本冇俾個鬼你嘅，係 啦， 收咗你5000蚊， 就算數啦， 係啦，純粹啊賣 解心理俾你， 係啦，咁咧就好地地喎，係啦，但係咧佢唔知賣咗咩俾你啊，佢收咗你5000蚊，佢俾唔到只鬼仔你，就唔知俾咗咩嘢你，而嗰啲嘢咧啊幫你唔到，仲害咗你。啲嘢絕對唔出奇啊！咁啊，而家咧，當年咧，大家睇到咧，佢哋咧就養咗之後，仲衰過未養， 仲衰過 係 啊！ 嗱咁啊，嗱有兩個可能性，一個可能性咧就係佢哋本身行緊啲極衰嘅運，佢哋兩個人走埋一齊咧，就行埋一啲好極衰嘅運，行咗啲極衰運之後咧，根本咧佢哋嗰只鬼仔係假噶嘛，假嘅根本冇能力，咁樣佢行緊衰運一路走下坡咯。係 啦， 咁第二種可能咧就係頭先我哋講嗰樣嘢，就係話會唔會嗰個賣鬼仔俾個人咧，俾咗啲唔知咩佢哋？而唔啱佢哋嘅咧，咁樣呢啲嘢咧就反為咧就更加 害咗，谷低咗佢個錢。 呢單嘢當年我哋都知，好經典啦！呢單嘢係啦，養鬼仔唔知養咗咩5000蚊養鬼仔，唔知養咗咩。但係當年5000蚊都等於而家 都3萬2-3萬㗎，係嘛？ 5000蚊我諗而家都係我諗都未夠1萬你啊！通貨膨脹未有咁犀利，唔係樓價就升咗幾倍， 樓價升咗幾倍啦。 當年嘅樓價同而家樓價升咗幾倍啊！當年我哋賣嗰個地方 九啊幾萬 已經賣到，而家賣最少二百幾， 280到啦。 係啦，咁即係升咗倍幾啦。如果喺嗰個區嚟講，升咗倍幾啦。但係出邊嘅樓價唔止啊嘛，係嘛？好啦，我哋唔好研究樓住啊，翻嚟研究樓裏邊嘅靈體啦，翻嚟再傾。 好，多謝。 情杀、虐杀、肢解、连环杀人，幕幕惊心动魄案情，尽在东头湾道99号。 第一季一共99集经典重温，首次推出后得到一众奇案迷支持，反应热烈，现在至推出市场。如果你都想收睇收听，请马上登入 www.radio99.tv， 以299蚊申请 S1 计划。或者以129蚊入场收睇部分节目，感受奇案嘅震撼力。 无论食雪糕、做 facial、抽细路、打边炉，仲有 佢又做我。 总之每分每秒，总有奇案与你常在。 頭先咧講開咧就話帶客去睇樓咧，就發現有一啲古怪嘢啦。嗱，經常都會聽到嘅。嗱，以前咧即係我自己，雖然我自己唔係做 agent 啦咁樣，但係我即係經常都要帶客去睇樓，因為我哋係做一啲發展商嘅職員啦。咁但係有個 case 咧就同我哋公司當年賣嘅樓係冇關係嘅，就有一個好特別嘅 case 咧，就係唔好講邊個人啦，總之公司內部有人啦。就需要就將屋企嘅物業咧就放盤啊，咁點解放盤咧？就係、是、因為原先住喺呢一間屋裏邊嗰位長者咧就過咗身，咁樣過咗身咧，咁樣嗰間屋咧其實亦都係一個貴重物業啦，咁樣就 即係豪宅 啦，咁佢哋用唔著，因為佢哋全部人都住豪宅嘅，咁不如套現啦跟住咧就我唔知道套咗之後攞嚟點樣用啦咁樣就需要去將呢個單位去放，咁樣將呢個單位放時間咧就咁樣，所以我經常都要上呢個單位嗰度嘅，咁但係呢個單位咧就即係我自己覺得咧，其實係唔會賣得出的。點解唔會賣得出咧？因為其實咧，我每次上去咧，我都會帶啲經紀上去嘅。帶啲經紀上去咧，啲經紀有陣時學你話齋，有啲要做 preview 啦，有啲 preview 嗰啲仲好地喎，有啲咧就會帶埋客上去嘅。咁只不過我係負責開道門俾個經紀，同埋就係即係佢啲客入去嘅啫。咁每次咧客入去咧，好快咧就會出翻嚟嘅。咁點解會好快會出翻嚟咧？原因就一樣嘢，就係我都有少少唔係好明。一係你遲啲先放。即係喺我自己嘅角度嚟講，一係遲啲先放，一係咧你就搞掂曬裏邊啲嘢先會放。裏邊咧就發生咗啲咩事咧？其實咧就話，佢就將已過身嗰位長者就成個車頭相就擺咗喺嗰個有張台嘅，嗰張特別係咩咧？係擺出嚟嘅。咁擺咗張台，咁啊有幾個香爐啊，有少少祭品啦，擺咗喺度嘅。咁其實係人入去都知道呢間屋有人走咗啦。就算雖然他是自然走，亦都佢唔喺呢間屋裏邊走嘅，喺醫院裏邊走嘅。其實成件事唔關事，呢間屋又唔係空宅。佢係因為叫做年老而去世啦。咁啊，成件事佢又唔係空宅，但係俾人嘅感覺唔好啊。 會聯想咗好多嘢咯。 你入到去，你見到哇咁大張相喺度，黑白相喺度，咁你自己個心已經捱住啦。再加埋咧，其實咧佢生前咧，其實咧都係一個同一個做粵劇有關係嘅一個叫唔好叫行業啦，因為佢已經退咗休嘅啦，即係一個粵劇同粵劇界有關係嘅人啦。咁所以屋企咧就會收埋，即係擺咗好多一啲粵劇嘅嘢喺度嘅，例如一啲戲服啊，一啲籠啊，即係嗰啲樟木籠啊，即係擺咗好多呢啲咁嘅嘢喺度。到你入到間屋裏邊，你入到去睇。嗱，呢個豪宅咧係傳統豪宅啊，即係並非係而家嗰啲新式豪宅啊。傳統即係喺呢個邊個區域大家知嘅啦，個傳統豪宅區啦嗰度啦。咁嗰啲樓係比較舊啲嘅，咁嗰啲 lift 都舊啲嘅。大家知道嗰啲掣撳落去會彈翻出嚟嗰啲掣咧，嗰啲 lift 掣黑色嗰啲咧啊。咁好啦，人入到去已經覺得層樓古老啦，再入到去間屋裏邊，一入屋就已經見到有個咁樣嘅靈位擺咗喺度。亦都知道呢個人過咗身應該冇幾耐嘅啫，再加埋就係嗰啲粵劇嘅用品啦，咁大家啲人咧就有互相聯想起，就會好驚。 係啊。 咁樣咧呢一件事咧就係後屘咧終於有個，即係我哋做 細嘅， 就唔出聲啦呢啲，但係終於有個經紀就出聲啦。係。因為開始咧就有少少責任嗰啲，放咁耐都放唔到啊，賣唔到啊，咁咧經紀就講喂，其實咧我哋咁樣好難賣㗎。真係賣唔到喎！我客入到去一直兜個圈就即刻走啦，就即係覺得唔舒服啦。咁唯有到最後屘就清曬裏邊啲嘢，清咗之後咧，其實咧第二個禮拜就賣咗成。 哇！咁快！ 因為其實嗰度一個傳統豪宅啦，其實係唔優冇人要嘅。但係問題入去嗰個感覺啦，其實裏邊冇鬼嘅，我話咧，但係感覺會令人哋會發生呢啲問題咯。 係。 頭先你嗰個 case 一樣啦，其實裏邊係咪真係有鬼咧？大家都唔知啊。但係入到去。有一啲咁樣嘅公仔啊，有個咁樣嘅有棚咁樣骨啊，有稻草人啊，稻草人啦，唔係骨，有稻草人啊，有道咁嘅符啊，鬼鬼祟祟收喺衣櫃裏邊咧，根本上你唔係想賣樓，係想嚇啲客，係咪啊？ 不知道以為你裝了個 cam 喺度啊，想嚇我啊，真人 show 啊！ 所以佢就叫咗鎖住個櫃唔俾睇咯。 嗱，所以你呢單嘢都古怪嘅啦。如果佢真係有心賣樓，冇理由咁樣做法咯，我覺得。 但係我記得我哋以前咧，廿年前咧，通常有啲 agent 咧都係一個靈異小百科啦。咁啊，通常咧要我哋叫做浪盤咧，咁啊有個客要買嘅盤，即係佢要浪住佢嘅話咧，就係、是、喺 想啲辦法， 想啲辦法耍啲陰獅子啊， 係令到啊浪盤啊蛇盤啊咁樣啊， 令到個客上到去啊驚，哇係咩事啊咁樣，擺本聖經開住啊咁樣咧， 跟住就佢、是、就可以射去第二個盤，第二個盤就賣到，因為嗰個盤個業主俾多啲傭， 係啦，記得呢啲嘢， 你俾一你。你俾一個傭，佢俾一點五， 係啊！ 但你個質素好過佢個質素喎，咁我想辦法令到啦，除非你唔帶佢睇啫， 係啦， 啊！咁仲有一樣嘢，你唔帶佢睇有陣時冇辦法，因為你冇比較啊嘛， 嗯， 啊！你心諗就係話我唔比較啊嘅話，我就帶佢去睇嗰個唔好嗰、那個，佢唔知道有個好嘅，咪容易成事咯。但佢冇比較咧，佢唔知道啊。但係咧，當你帶咗去睇個好嗰、那個，但係問題咧做咗一啲手腳喺度之後咧，啊，跟住咧就再射翻翻嚟咧，其實覺得喂呢、這個原來其實 係 啦，又或者調翻轉啦，有啲咧特登帶去一個咧好差嘅盤，好差嘅，哇入到去咧發曬毛啊，好噏得嘅啊，跟住咧就帶去一個咧好少少嘅盤，跟住咧好少少嗰個咪中咯， 就中咯， 就中咯，通常都咁樣 嘅。呢啲叫妙嘢。 好啦，咁啊繼續啦，就頭先講完呢個粉嶺啦。跟住就好似去到中環啊， 去到中環一個中環嘅半山地產鋪，咁咧佢就係、是一間鋪咧，就喺一個角落頭咁樣，咁就個朋友咧就唔係 agent 嚟嘅，佢就做金融嘅，就冇乜景。做到即係比較爛少少嗰啲 agent， 咁咧就識個老闆，個老闆咧就叫俾咗條鎖匙佢，叫佢喺夜晚咧就去間鋪度瞓覺。 點解要去夜晚黑度瞓？ 因為知道佢環境唔好啊嘛。 哦，即係冇地方收留 啦，收留佢啦嚇。咁啊就叫佢去瞓覺嚇。咁而最大嘅特色咧，間鋪就係鋪個廁所咧就係最尾尾嘅。係嚇，所以咧我哋。譬如話啲行家熄燈咧，佢熄燈嗰時候咧，就由要廁所熄燈，熄翻出去咁樣，咁樣嘅。咁但係咧，最得意樣嘢就係嗰個窮嘅agent 啦，即係呢個金融經紀咧，每晚翻去沖完涼嗰時候咧，都聽到啲少少聲音。但係佢覺得係聲音，但係又唔知係咩聲音。咁跟住咧，佢就即係冇理會啦，當自己，因為佢沉迷於呢、這個股市入邊啊，掛住 借 睇芒，係啦，掛住個股市，佢都沉一沖完涼，佢又掛住睇個市啊，升零跌咁樣。咁有一日就係七月時分，咁七月時分咧，佢沖完涼，抹緊身，正當佢想行去前邊部芒睇電腦嘅時候咧，就有把女仔聲：喂，你未熄燈啊？咁突然間個人即係愕一愕，你究竟真定假啊？定係乜嘢啊？咁樣咁跟住再第二句，喂，你未熄燈啊？咁樣佢當時嗰個感覺就係、是、哇，咩事啊？咁樣 佢會唔會當真係有人喺度咧？ 佢得冇噶啦，一間鋪得佢一個人喺度看鋪。 但係佢真係講得咁清晰㗎？ 係啊，喂，你未熄燈啊？咁樣即係。完全係令到佢個人即係係驚，但係咧唯一一樣嘢咧就係佢無路可走。點解咧？因為 冇地方住 啊嘛。夜晚黑唔會揾邊個朋友照顧你啊？咁啊，跟住佢就當算數啦，冇聽到嘢又再瞓翻就抹乾個頭瞓啦咁樣。咁跟住佢就同朝早咧同啲同事講， 係 分享呢件事。啲同事就話咧。其實我哋咧夜晚黑咧走嗰時候咧，都唔夠膽熄個廁所燈，因為咧廁所燈係最埋邊嘅。我哋睇出門口咧就熄幾個大掣咧，就關曬所有鋪啲燈嘅啦。咁所以我哋就唔熄嗰個唔夠膽入行入去熄個燈，咁樣嘅。咁之後佢問完之後咧，就發覺就係話哦，原來即係有咁嘅問題。但係咧呢個朋友又好黑仔。 即差不多十年八年咧，都係叫做賺唔到錢嘅 agent。咁所以變咗嚟講咧，佢係咪嗰個咁巧嗰個 channel 啊，係聽到 即時運 低咯？嗰個時運低係啦，時運低就聽到嗰個女仔嗰把聲，喂，你未熄燈啊咁樣。咁搞到佢咧都冇辦法，因為佢本身頭先所講佢都冇得其他選擇。佢有一日就好笑嘅，八號風球，即係而家八號風球預警噶嘛，兩粒鐘前話俾你聽就八號風球噶啦嘛。佢又好醒目喎，佢就打咗俾個 friend， 即係好似我打俾你咁樣啦。喂，阿煲哥，今晚得唔得閒啊？同你飲下啤酒啊咁樣，摸下花生啊。佢就叫咗佢去個鋪頭度，一齊坐，一齊剝花生喎。咁跟住食食下花生，跟住喂，咁今晚咁嘅唔得閒，你叫我嚟坐咁樣。咁啊，個男仔又笑一笑，冇出聲，唔敢講嘢嚇。但係嗰晚咧就冇發生到，聽唔到任何嘅聲音嚇。咁啊，淨係叫咗個朋友嚟傍住佢，就希望即係叫做即係壯一壯膽嚇，因為八號風球更加冇得地方去玩啦。咁啊，橫風橫雨，咁所以變咗嚟講咧，就呢、這個。故仔咧就係、佢到佢走嗰時候咧，都係成日感覺到有個靈體喺度， 但係有冇去佢嗱？老實講嗱，如果呢件事你發生都好啦，你發現咁樣，當然你走投無路，你想走冇得走啊。但係你會唔會去考究下究竟呢個女靈體係乜嘢靈體？點解會喺呢度存在？有冇去追究過呢件事咧？ 因為咧agent 咧，嗰個金融 agent 咧，我哋都知道，大家做過地產都知噶啦，即係有啲人真係逐啲講係成世都冇乜運，成即係唔會 sell 到單啊，買到嘢啊嗰啲。 我呢啲咯， 你唔係你煲爺大佬， 成世 喺度又可能揭佢嘅秘聞，叫煲爺啊，唔係煲哥噶。咁咧，所以咧， 好耐冇人叫我煲爺，唔好再提啦。 煲爺係啦，咁咧佢正正，我覺得佢係踏入咗佢嘅最低潮期。咁而最低低潮期咧，就係啱啱咁巧咧，就去嗰度住咧。就撞可能都之前咧，佢都話隱約係聽到有啲聲音，但係咧唔知啱乜咁樣，咁佢又冇放喺心。係七月時分咧，可能啱啱 即係農曆七月， 係啦咁強嗰個時間咧，咁啊朋友仔可能嗰個力度咧個強咗，變咗佢就喂你未熄燈啊，就話咁樣話佢，咁變咗佢又接收到，佢突然間個 channel 接收到。咁佢咪感受到呢個女仔存在喺度咯，因為佢初住咧都係一樣咁沖涼，喺間鋪度沖完涼睇股票瞓覺都係咁樣噶。但係點解咁巧喺農曆七月咧就撞到嗰、那個聲音呢樣嘢咧，就真係耐人尋味啦。 其實咧我就想話佢因為佢自己當係一個時運低先啦，都好啦，就會遇到呢啲，但係問題咧就好在一樣嘢就係、是，喂，其實呢個女鬼都冇乜嘢喎， 佢有住嚇佢咯， 佢淨係叫熄燈嘅啫， 好環保概念啊， 係啊， 啲環保戰士嚟嘅呢啲。 咁如果佢每一次都熄燈嘅話，咁佢 就唔搞佢噶啦， 係啊，佢又唔出聲噶啦，係咯、啊，同埋有陣時我又會諗一樣嘢就係、是，佢話未熄燈啫，嗱，佢可唔可以用好多方法去提佢去熄燈咧？我成日會諗一樣嘢嗱，鬼。可能未必有一個真正有一個能量去撳熄眼燈。 係啦， 當然要好多種唔同嘅 level 啦。頭先你講嗰個 case 咧，就啲燈咧冇撳過掣，一排排熄曬都得啦。咁其實如果佢要熄嘅，使乜通知你要熄咧？但問題咧，可能每一種鬼嘅 level 個能力唔同啊，未必做得到。可能佢做唔到，咪要你去熄咯。但係你要熄，佢會唔會用一啲暗示方法？點解要咁直接同佢講？喂，你未熄燈啊？會唔會用啲暗示嘅方法咧？或者佢根本我冇能力做一啲其他嘅叫做超能力啊，去影響你。例如咧，你會聽到有陣時有啲係啲燈咧喺度咧光暗光。 喺我屋企成日而家都咁嘅。 係咪屋企係咪？ 係啊，得閒大師上去睇睇。 得閒望一望。係啊，對面起好咗之後，應該你應該旺啲添。竟然啲燈會光，咁可能壞啦，你要整。 係啊，20年啦。 咁啊，你總唔知道咧，你。即係 佢可以有啲咁嘅能量去做到啲咁嘅嘢。我睇戲都會見好多啲燈光下暗下咧，其實佢就用一種電波去干擾咗個電嘅磁場，令到啲燈光暗，去改變咗有少少嘅電壓啊嘛，啊去做出嚟噶嘛。但係你硬係我都覺得好得意，就話喂，佢咁直接話俾你聽，我真係嚇死佢。 我覺得佢七月啱啱嗰個力咧，可能即係有少少 power。即係變咗佢又想同個 sales 又溝通下，又想即係可能悶啦，冇嘢玩啦咁樣， 溝通下玩下啦。係 咯，咁啊，即係佢嚇，即係 講。係咯，如果唔係好容易嚇死佢噶嘛。 係 啊，不過佢又難得嚇死嘅，因為咧啊，罪惡係咩鬼啊？ 窮鬼啊！ 窮鬼係罪惡噶嘛，嗰只鬼都唔夠嗰個惡，因為佢窮啦，佢窮先至要包喺度住啫。如果唔係揾間屋住啦。 但係聽聞就好彩，嗰間地產已經佢自己執咗啦， 執埋啦， 執咗拆咗啦，好似咁，所以咧啊個窮鬼都可能揾緊第二套。 但係你講開呢啲，我有個好特別我個情況就係咧，我見過有一間鋪頭都好得意，佢又係做地產，邊區唔講啊，即係咧即係佢嗰區其實都好多，即係好多好多死人啊！我話聽嗱，通常留意一下。地產開喺嗰個位咧，通常係好少會執笠嘅。你留意一下先。 係啊，啱啊。 就算執咗開翻嗰間都係地產。 都係地產。 係啦，第二間地產頂咗佢啫，即係可能唔同顏色嘅地產啊，或者啲叫做陀地頂咗佢啫。我見佢有一個 case 好得意，就係啊，開乜嘢鋪頭都好，嗱嗰個位唔係特別有問題，點解？因為佢一揦過幾間鋪嘅，左右嗰啲鋪係冇問題嘅，唯獨係嗰間鋪型一樣嘅同隔離嗰啲，咁啊。開是開地產，因為隔離嗰啲開地產啊嘛，一順理成章嘅都係做地產。開地產，一年半載執笠，開或者搬唔要嗰間鋪。於是者，佢喺啲十幾年嚟咧換咗好多間，唔單止地產，做過便利店，做過唔同嘅，就算賣首飾嘅都有。開乜嘢執乜嘢嗰間鋪。咁仲有一樣嘢哦，會唔會咧業主特別麻煩咧，特別辣咧？會唔會咧？以前我同你九龍城嗰間都係咁樣，我業主特別辣噶嘛，係啦。咁啊，但係個問題就係、是，我 case 就係話幾間鋪係同一個業主。係 咯。 嗱，如果你唔同業主，可能就係呢個業主特別啲條件辣啲，所以咧就啲人流唔長啦。但係幾間鋪同一個業主，跟住咧咁啲人就梗係八卦啦，睇下呢間鋪發生咩事啦。全部嘢都係向靈異方面諗啦，係咪呢間鋪好邪咧？啊，跟住又拜下神啊，咁樣樣樣嘢都唔得。傳聞啊，就係話原來呢間鋪咧，就係、是曾經有好耐好耐之前咧，就曾經有一個唔知道係職員啦，定係一個租客啦，就喺裏邊咧就死咗幾日，係冇人發現。咁樣咧直。至到咧就係、是、佢都未有臭嘅，就係啲人發現咧點解幾日冇開門？因為幾日冇開門嘅時間咧，跟住咧就走去開門啦。即係隔離鋪嗰啲覺得唔妥，點解？咦，冇好耐冇見呢間鋪啲人出現啦。跟住咧就通知業主，跟住咧就佢哋想辦法開門啫。發現咧原來佢死咗到幾日。咁發現佢死咗有幾日之後咧，咁就處理咗啦。咁咧就成間鋪亦都係再重新裝修過啦。咁啊諗住就冇諗住冇事嘅。但係咧奇怪嘅事咧就係咧，所有人入去咧，即係事後咧件事揚翻出嚟咧，就點解個個人都租唔成咧？嚇，原來咧就係話咧，佢哋每一次落閘走人嗰陣時候咧，每一次落閘走人嗰陣時候都好奇怪，落完閘之後咧就裏邊有聲。啲人咧就每一次落閘走人咧，發現裏面有聲，就開翻道閘睇下係咪有人喺裏邊啦。但係落翻道閘，跟住又冇事喎。咁如是者啦，咁當然唔係每晚都係啦，即係突然間有一兩晚就會咁樣發生。而每一個業主或者每一個租客都會遇到同樣嘅情況，就係、是、最後尾落閘走嗰個人，實會聽到裏邊有聲。乜嘢聲咧？就係裏邊嗌話仲有人，仲有人唔好閂，唔好落閘，即係。係好似頭先咁樣，好明顯嘅就係佢會講出嚟俾你聽，就話喂你未熄燈啊咁樣，佢就同你講話仲有人啊，唔好落閘啊咁樣。咁啲人咪會開翻咯。但係有啲人咧係唔開嘅，點解咧？驚啊，因為自己佢肯定自己最後尾一個走啊嘛，裏邊唔會有人啊嘛。啊咁啊，每一次都咁啊，記住哦，你話同事整蠱你，咁啊你都換咗第二間鋪啦。係 咯， 第二間鋪又有同事整蠱你，冇噶嘛嗱，當真係有咁百厭嘅同事啦啊。擺定部機喺度整蠱你啦，但係 到你換咗第二間鋪啦 ，A 公司走咗 B 公司嚟 ，B 公司嚟又係同樣嘅事發生咯。每一次落閘就係咁樣，咁啊後屘久而久之咧就佢哋好多時都唔夠膽一個人落閘，係揾多幾個人嚟落閘啦。佢開翻係冇人，開翻係冇人嚇，咁所以大家都會驚咯。遇到呢啲咁嘅事，你冇辦法處理嘅，咁啊唯有到最後屘啊退租咯，唔租咯，係啊，唯一一個咁嘅方法去處理咯。所以咧有陣時咧我哋你哋大家即係觀眾又好啊，或者係啊有朋友啊想去租間鋪做生意咧，唔係淨係睇話喂呢度生意好唔好啊， 人流好唔好啊， 人流多唔多啊，唔係睇咁多嘢嘅，你要留意一下呢間鋪咧啊，前手再前手究竟做咗幾耐咧啊？佢係因為咩事做唔住而走咧啊？大家留意一下呢啲嘢啦，可能會有一啲發現嘅。